有红日爱你更爱你，有我爱着你别生怕气、啊、来吧让我再抱着你，要这个夏季亦死死气，有红日再去当年你，有我吻着你任他惊喜、啊、Oh baby 回住我，我要你亲亲我，来吧让我再抱着你，要这个夏季亦死死气，有红日再去当年你，有我吻着你任他惊喜、啊、Oh baby 陪住我，我要你亲亲我，陪住我，夏季一起飞过。